他要是买九毛九的，您就摔挂盒；他要是买一块零一分的，您就来砸挂摊。 嚯，这话说的可够满的。 好，这可是你说的，十二点进去买药的算是你的挂零，十二点要是没人去买药，我就来砸你的挂摊。多少钱？ 给挂钱。 先不要钱， 嗯， 算零了啊，再给我送钱来。 呵，俩人说定了。 这掌柜的还真听话，回到药铺就把后屋里那大座钟抱出来了， 嗯， 往柜台上一摆，那意思是到了十二点不进来买药的，我就去砸他的挂摊儿。 出气。 王铁嘴心里正犯嘀咕呢， 嗯， 哎，这么会儿来了一个老头， 干什么的？ 是一个卖豆腐的掌柜的。 哦，算卦来了。 拿起卦盒来就问， 嗯， 你了是叫王铁嘴吗？ 对， 我叫王铁嘴。好，我算一卦，您摇吧。 哦，他这是六爻卦。 嗯，你问什么事儿啊？我丢了东西了，你看能找着吗？ 嗯 嗯，能找得着，炕席底下抽屉里头啊，你翻翻吧。那找不了。 他丢什么了？ 嗯，俺丢了条驴。 啊，驴呀，驴哪找得着啊？ 这驴是什么时候丢的？ 啊，什么时候丢的？ 夜了后上。 啊，就是昨天夜里。 嗯，他，你这个驴呀，这是，哎， 能找着。哦， 不过你得吃药。 什么？丢驴吃药？ 哎，先生，俺的驴丢了，叫俺吃药，这。带不上边儿啊。 说的是啊， 既然找我算卦，你信服我不信服我吧？ 啊， 俺信服你老外，信服我你就得吃药。 真叫王铁嘴啊。 嗯，那好吧，听你的。 哦，他认可了。 你抓住药吃，吃完了药呢，保证这驴能回来。 豆腐店掌柜的能信吗？ 你那说的这是真的吗？ 嗯， 真的，可是真的。可有一样，别的药铺买药可不灵。 那哪个药铺去买呢？ 他用手一指，你得上那个药铺里去买药去。 哦，就把他知道这个药铺去了。 哎，告诉你，记住了啊，等正午十二点，哎，可不能早去，也不能晚去。你进去买一块钱的药。你要买一块零一分的可不灵，买九毛九的也失效，记住了没有啊？哎，记住了。吃完了那药，俺那驴要是还回不来呢？ 是啊，怎么办呢？ 你来找我，我给你当驴。 好，听众朋友，第一时段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得先暂告一个段落了。这段丢驴吃药咱们先欣赏到这儿，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，我们再继续欣赏韦龙浩先生和吴兆南先生的精彩表演。